大家讲一讲那个出国的事儿吧。那个，我首先问一下大家现在有想出国的，或者有这个意图的举下手。你们大概都是大二还是大三？大二。 大三的，我大三。 希望就是这些想出国的人能坚持到大四的上学期。因为周围有很多人的话，就是一开始大二时候有这个想法，然后中途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那个 GRE 跟托福的这个。 想知道不是 谁。其实刚才那个谁说我是什么那个雅思托福恋爱进头，其实雅思跟托福只要考一个就行了，我不可能恋爱的进头。首先，就出国第一个事儿，就是你得想去哪个国家，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我是打算去美国，现在正在申请当中。美国的话应该是最热门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国家，然后申请人数也是最多的。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以英联邦国家为主，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香港，这四个地方大概是英联邦国家。一般去这四个地方呢，都会选择考雅思申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加拿大跟美国差不多，要 GRE 跟那个托福申请。当然，那个托福申请跟雅思申请现在也几乎都通用，都是承认的。去美国相对困难一点，而且去美国的费用相对高一点，就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去美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比较。像咱们学大贸易专业，或者说你们不管学电子的、学通信的还是什么，都属于EE专业。美国硕士生，我先以硕士为主，硕士生都是EE专业，这是大的招生。那边的话，就业会相对好一点，而且跟那个计算机方向会有一些交叉，跟 Computer Science 就现在就业比较好的就是这些方向。所以说，咱们专业应该出国的人更多才对。我希望那些现在在这没有想法的大二学生。能够逐渐，就是能有一下出国这个想法，因为从我个人来看的话，出国相对是一个捷径。当然，首先你家庭得有一定的经济支持，如果读硕士的话，美国硕士的话，大概是1年半到2年之间，大概要花费30到50万人民币这样。如果就是，如果家庭有支持的话。然后你不想留在国内不远的话，建议还是走出国这条道路。 可以自己打工。 为什么呢？现在你可以看一下，刚才那个高俊宇说，那个现在这个考研的这个形式，大概有就37个人能够保研，或者说放弃保研出国，然后剩下的将近80个人吧，将近80个人。绝大部分都是选择考研这条道路，而真正说能考上的话，就是考上北校的，应该只有占到1/5左右，是吧？只能占到1/5左右，其他的也就是说有1/4的考不上，要不然就被调剂到其他一些比较差一点的学校，要不然就转工作。所以这条道路感觉是相对而言比较难走的一个道路。但是你要选择出国的话。成绩再不济的话，应该也能申请到理工大要好的一个学校。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捷径。当然，还有我个人的一点观点，就是可能其他人不认同。我觉得，同样的，国内国外的学生付出同样的努力的话，我觉得在国外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一个平台。我个人理解，可能其他人不赞同我这个观点。刚才说的硕士是要自己掏钱的，也就是几乎没有奖学金给你拿的，你就再努力的话，你估计也没有奖学金给你拿。然后还有一些很牛的人，可以本科生结束之后直接升博士生的话，就是在美国的话，大概要花5年到6年时间来完成这个学业。这样的话，一般美国学校都会给帮你，也就是说会有奖学金给你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担心自己家里出钱。也就是说，但是你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既想上到好学校的 PhD， 然后你想自己花钱的话，你必须学习成绩特别特别好才行。所以说这，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那个困难的，如果你很厉害可以选择这条道路。当然你还要有，就是说想，就是说在学术这方面有所发展。一般 PhD 的话，他就直接就是全是做跟国内的硕士博士一样，就是做科研。然后你要是出国读硕士的话，基本上就还本科的延续，还是接着那个上课读书，然后出来找工作，是这样的节奏。然后我大概说一下，就是如果你假设你们现在是大二，所有人都大二，然后如果你有出国这个想法，一直坚持下去，应该怎么来准备这个出国？这个首先一条就是，咱们公大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分考，就是考察课跟考试课这个，就是这个吧，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会影响大家的那个负担，但是对出国的同学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那个，尤其是现在没想好出国，然后到大三下学期，然后才想出国，这样很就是很不利吧。比如说我就是大一大二成绩，有的时候有的人那些考察课不太重视的话，最后会影响到你所有的 GPA 成绩，因为国外的话他会算你全部的 GPA 成绩，不会算你说你的考试课成绩，所以说如果你要出国的话，我建议你把每门课都能考，考特别好，最好都能考九十分以上是最好的。然后你可以在你的考试的每一个考试卷的后面，通知老师写一下，你想出国能把这个分给你高一点。有些老师会愿意给你提一些分，尤其是那些考察课、乱七八糟的课的话，他会给你提高一些分。 我操，这也太不上了。 然后这是一个 GPA。然后我谈一下，就是那个时间安排，待会儿再拆一下。差距就是那个在出国过程中几项指标 ，GPA、GT 成绩以及你的科研经历，这三方面的那个重要性的话，应该是这个 GPA 的话，应该是远远大于这个科研经历，然后大于那个 GT 成绩，这个有点。然后这个 GT 成绩的话，说实话的话，对某些机构的话可能会有点夸张，有所夸张，就是大家会花很多的时间，可能有些人已经准备早了，已经在准备这个 GT 了，甚至有些人都已经考过了这个 GT。 就是 GT 这个东西吧，就是加一个托福或者雅思的话，我感觉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标准线就可以了，太高的话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GRE 的话达到一个320，然后托福的话能达到100那就 OK。 然后我刚才说大二的话，大一大二的话，包括大三，你的最主要的精力应该还是花在这个，就是你的平时的学习当中，也就是说你的 GPA 的提升，这就远远重要于其他的这两方面。但是说如果你对这个科研有一定的兴趣，或者说你想直接升那个 PhD 的话，我建议你在大三上的时候，去找一位比较靠谱的老师，然后给你就是带着你，至少能发一篇 paper， 或者说即使没有 paper 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科研经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而这就牵扯到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说你找一个老师，你不要随便去找，就是你最好你现在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你将来是要申请什么方向。就是说你想申请communication， 就是通信方向，通信的编码方向，还是什么方向，这些小的方向先最好也能想好。还是比如说像申请图像处理、信号处理，甚至有些人学的 CS， 就计算机好找工作，你可以偏计算机方向可能找一找，因为我们学科的话跟他们也会有一些交叉，这样的话会对你们以后的找工作会有好处。方向问题要想清楚了。然后 GRE 跟托福，我的想法是大三的时候尽量能搞定，不要拖到大四，因为到大四上一些的时候，你的主要精力就花在申请上面。然后如果你自己 DIY 申请不仅中介的话，你再准备这个 GRE 托福申请的话，你会很精力根本就用过来，所以说我还是尽量早的把 GT 成绩考了，然后一起准备的话可以先考 G， 然后再考 TOEFL， 这样的话会对你能比较方便。然后最 最后我就希望，我个人感觉龚大的龚大同学就是考研保研的日期要远远大于出国的。其实就在我们申请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如果一个学校的一个出国的氛围，或者说一个传统，对你后来学弟学妹的那个出国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你就是国外的一些学校的话，会比较认同你的学校，或者说认同他的学校。就是龚大的话，现在看起来的话还行，就是在国外的名学校的名声中还行吧。就是但是明显感觉到跟那个上海交大跟浙大、清华北大就不用说了，比的话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想法或者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有这个能力的话，尽量能够，希望大家能够出国。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我把我的 QQ 号留给大家，如果就是谁有出国的想法，可以单独跟我交流。 然后就是我之前做这些东西都比较提高，就实际那种技术能力的。然后所以，但是大二那年我还参加了一个智能摄影比赛，我觉得那种像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我觉得是那两个比赛吧，一个是全国电影摄影大赛，可能有一些已经参加过了，但是没有权利去做，很多人都会这样。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朝着把这个题目给做好，目标性准备的话，肯定会学到很多东西的。比如说你中间要用到那些 FPGA 还有 ARM，以及硬件上面你需要了解各模块电路、电源电路，还有滤波电路，还有各种电路。如果你都去准备了，你们找工作的时候会非常顺利。因为我之前也在找工作，我这边有感触的，就是有一些公司它甚至会直接列明说，全国电子摄影大赛获奖者优先，它就上面这么说明。然后如果你面试的时候跟他说你这个参加全国摄影大赛的时候做的东西或者什么样的名次，他都会给你有加分的。然后如果你想找技术类的工作，会特别有利。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到下学期，我们那个工作室就不知道怎么做下去，因为后面确实我也开始有点忙学习，还有后来也加入学生会，所以这个觉得是挺遗憾的。但是到大二那个时间，我其实做了，因为我的工作基本上就除了考试后前一周的突击一下以外，最平时的时间我会做一些比较看起来跟工大可能格格不入的事情。其实我不大喜欢工大这个校区氛围，我不知道想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做的东西就是我们毕业可能出去考研好，考研更好，就感觉就是如果都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话，跟出来更多其实是一种比较平庸的人才，但是像那种理工就是很特别的、很高的学历的，我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少，就相对跟其他可能差一点的学校，但是它的风气比较好的那种学校比的话，我觉得归根因工资高起来是有一定的弊端。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到的时候，我自己去卖过移动电源，然后也卖过两席，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感觉有时间就去做一下这样，就是丰富一下自己的经历。然后所以到大三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就是除了学习以外，就是做那个比赛，然后还有在课间里面干活。然后我感觉大三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荒废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感觉想说的是，就是其实我们到大四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路都走清楚了，就像是我现在已经是也已经找好工作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以后的路还很长吧。其实我觉得自己站在这边的分享，今天还是有一点心虚的，说实话，因为我并没有到达那种什么看得很透彻的境界来跟别人分享一些事，所以我只能说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吧，是吧？然后如果你们有同学打算尽早找工作的话，然后这里会给一些那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技巧的介绍吧。因为到你们如果有关于以后其实还是要找工作，然后其实很多人说本科生找工作肯定会不好找，或者说找的不好，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就是看你本科经历了什么，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比如说可能国企对那个学历的要求很高，但是像一些私企还有外企，它其实更看重是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学历。然后我记得是像一些大的公司，像保洁还有远景，保洁它招人不会太看学士硕士的。根据我那个问了一些师兄还有师姐，他们被那个保洁招的好几个都是本科的，然后硕士很多都被刷下来，这个也很正常。还有远景人员前上一年招的唯一在学校招的一两个同学，其中一个也是本科的。然后我认识的有一些拿到月薪可能阿里巴巴的60万的阿里系的那个月薪的，他也是本科的。还有其他在一些工资比较高或者说环境比较好的公司，像百度还有腾讯，他们都很容易找本科的。只要你掌握他们需要的东西，你就可以， 你有些实际项目经验，真的去把抓马或者说新大疆那些他们常用的东西给学好了。这个前提是你要找技术的人做，然后或者说你有一些实习的经历，如果你想走管理岗位的话，最好的一些实习的经历，在一些做一些助理啊，就是管理的助理啊，或者管培生，你有这方面经历的话，就算你本科生去找工作也会比他们入职有一些优势。而且有一些公司私企，他们反而会比较喜欢就是那种比较灵活有潜力的那种那种特点。所以说你们没有必要为了找工作去努力，尤其是为了找工作的话，这个是 对。 但是保研它确实有一些，就是读研肯定是有很多好处的，读研比那个本科多了很多机会。而且我之前有一个同学，我问一个同学，他后来选择保研，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能力的，然后问他为什么非得要读研，那他告诉我什么是读研是为了寻找真理。刚才是我听到了，但是其实想一下，其实他是做了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工作的时候确实太忙了。我们如果真的去工作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公司，为了公司的利益去着想。就是你可能前几年都好，因为你做一个新人，你只能每天都去加班来体验你的价值，然后所以你就没有时间去看书，也没有时间去旅游啥的。但是你去读研就不一样，读研的时候可能你也会闲，但闲的时候你可以看书，甚至你可以想想创业。因为在研究生的时候，你可能主要经济的来源还是父母，然后经济压力不高，然后这种条件下，可能你就有时间尝试一下创业。但是如果等你逼到等到你研究生二年级或者说大四找工作的时候，那你就很难说放弃一切找工作的机会去自己去创业，这个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你已经有一些你这个创业的团队已经有一些成绩，已经得到一些利益，否则很难很少人这么做。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才大嘛，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帮我想想你们可能对哪方面兴趣。因为找工作其实薪资倒是其次，你对那个工作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个人建议。就算你月薪拿个两三万，如果你没有兴趣去做的话，以后肯定还是会失业。所以如果你们找到你们的兴趣了，那你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好，多学一些相关的东西，还有多去参加一些实习或者实践。其实有一些是有一些挺好的项目的，就是跟其他学校的人一起去参加一个去香港或者去台湾，或者去如果资金多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去美国的一些公司进行实习。他们那些实习跟干活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一些团队送货，或者说跟送货不一样，以团队的形式去展开活动，做慈善晚会，或者说做一些团队的 presentation， 这些我觉得都挺有意义的。因为我自己参加过一次，确实能够得到挺大的一些成长，然后有一些费用也不高，可能就两三千块钱那样，就相当于你半个学期的学费，所以挺建议大家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剩下的也就差不多了。我也写一下我的那个笔记本。 验也有，但我死过还是走出来。然后就那种感觉，就是说老师教给你一个上课，给你一个课题，让你去在这个方向想吧。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现在本科的时候啊，这个题不会对吧？咱们一个班那么多人，或者一个大教室那么多人，我至少有别人去问，可以去讨论，对吧？这些课本的知识。但是当你在就是读研或者读博阶段的时候，往往你一个人的课题只是你一个人去做，一个大课题分成一个小块之后，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个不否定。但是说他们的联系，但是你遇到问题，往往是你单独一个人遇到，所以这时候你会感到非常孤独，但这时候会感到非常痛苦。而且我觉得吧，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读研的时候，你或许会对有些问题有新的认识。说句实话吧，我本科的时候学的比较少，那个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吧，就是也听过有类似你们这样的经验交流，当时上届的那个就是也是工信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当时咱们电子科技的主席，他就说啊，咱们电子同学就是所有的参加文件都是新发系统，然后就说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是比较纳闷，这里面是够吗？然后当时也就学吧，因为那门课考试的话，学起来反正是不好学，我个人感觉我比大学觉得挺简单。然后考试的时候吧，分儿也就那样，高不到低不低的，当然也很高的。但是你要真的想把那门课学透，我觉得这个真是太难了。因为现在我差不多四年半了，就是从学那个差不多三年半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看来，其实真的是。刚才知道一点皮毛，因为今天我刚听了一堂魏老师的那个就是北大清华同学的课，然后听完那个课吧，他又把一个问题重复又讲一遍，这时候然后这个东西在结合我前段时间老师给我那个课题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已经看了很多文献，然后再结合我讲的时候，我在一瞬间我看了一个，原来这东西这样的，然后就我真正花了三年的时间研究，只是明白那本书上大概不到50分钟的一个讲义。也就这个意味着说，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知识的把握吧，就是说本科阶段还是比较浅显的。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知识有渴求，或者说从来没有听过，就是大家是想更对咱们这个专业更进一步了解的话，读研还是有必要。当然，就是说像强哥这种，就是说他那个就是动手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就是说很多读研就是很多是偏理论的同学，当然也做硬件，但是做硬件的同学相对是比较少数的。就是说大家主要还是。在那个书本上的东西，就是说应用比较那个，不像有实物能做出来，像我们他做一个那个导引头导弹那个，就是或者做什么防撞雷达什么的，他们可以做一个实物出来。但是有些理论的东西你要做的话，就是想很简单的东西，完了只能靠原本知识来堆积。这种时候的话，两个人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完了再回归到就是说，不是说社团与学习的服务嘛？其实我的意思这样，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的时间真的都是非常有限的。也许你今天在听了这么，听我们扯了这么一个小时吧，就是有些人在自习室看就是写作业或者看书写一个小时，我不能说哪个好，我只能说大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收获吧。就是说，每个人的时间，假如说按照这样算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领域去做。也许你在学习上投入了70%-80%，当然这个我觉得投入70%-80%绝对是可以保证。一般你大概投了40%-50%，我觉得已经非常痛苦。就是说在学习课本知识，然后在其他方面的话，每个人的投入不一样。朱文是把其他一些时间投入在就是学习那个就是学英语，然后准备出国。然后是那个就把其他时间也就继续投入在朱文身上，继续学习。然后的话在那个做项目，而我的话可能就是属于把那部一部分时间投入了去做这种学生工作的时间。我当然就是说，我也非常羡慕，就是说，能做就是你做项目，然后能做我就学习非常好的同学。然后怎么说吧，但是我也不后悔我自己选路，因为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个人选这条路肯定都会有一个结局在等着大家。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时间投入到我给我办一个活动，就好比今天这个活动，我非常感谢那个管浩爷。 OK， 但是对他为了联系我，就是感觉已经非常尽心了。我觉得就是说，不管说虽然你没在这上来讲，但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而且你把你的一部分时间投入在联系上，至少在我的角度，我认为你是非常认可的同学。或许有一点，然后你需要我帮助，或 到的问题，现在的公共性是几个，这也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成长。我个人现在可能就是那个做过学生活动，然后就是在社团有什么经历的同学吧，他不管是在平时的言行举止，还有一些在思考事物的那个方式和方法思维上，他肯定是有自己比较独特或者是值得一些让人进行称道或者是表扬的地方。然后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么多，就是说大家不要鄙弃任何一种选择，大家也不要就是说自己先选这条路，跟我们几个或者不同或者跟一个同学不同而觉得就是可以把自己否定，然后再去转投别的路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要坚持自己所选择，然后前提条件就是说你一定要从心理上能够就是证明，就是给自己一定的理由，说我这样做是没有错的。然后这就需要我们一个读大学的目的了。很多人就说我读大学是为啥？我当时看过一本书，是那个谁写的，那本书典型的，林清所说的最佳公民那本书叫《读大学就是努力》。大家想过这个问题，读大学就是努力。说句不好听的，大学本科读了4年，你学那些知识，你过一个寒假或过一个暑假，我保证啊，70%-80%人会放在地上而已，这是真的。至少我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而且要那个就是高三的时候花那么多力气和时间啊，压在课本上，然后来大学，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就是说我上那么多课拿了学分，拿了毕业证吗？对吧？然后就是说，或者说，也许啊，我们就是说，我们想做什么东西啊，就是然后我们就是说，我们想学点什么动手能力，就是说，但是很多情况下，像我这种，我感觉动手能力就差的不行了。你说我这种那个存在价值是什么？你说我读大学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是读大学是为了一种，我个人目前觉得，就是说是为了回到一种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就是说你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就是不同学历层次的人，他对于每个事物的认识理解不一样。也许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只能这么多，就是那个讲解说，我完全没有把那个什么东西都看透了。假如我真要看透了，那个也是只能说每个人不同阶段他自己认识不一样。就拿我从大二大一我就开始读社团了，当时我大一的时候，那个在那个信息论坛，大家有没有信息论坛？ 听说 过。然后我在心理学也干过。当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就是说大一的时候我们是有个校会的什么与同学来面就见面，然后就是应该在B11、B12大教室吧。然后当时我去参加了，然后看当时咱们那个学校的学生会是什么，我感觉在大一的时候，我当时也有一丝那个想把握，以后我再过这个位置。当时感觉特别风光啊，你看这么多地方学弟学妹，然后大一的时候我们一坐是吧，人前面反正一副相帮，往里放，然后拿着麦克怎么说，说非常非常有范儿啊，我就特别羡慕。当时也想，我以后也像你们这样。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大一就进学生会，没进得去，很可惜啊。完了，同样进2012也没进得去，但是不过所幸的是，还有人就是觉得我也是个人才，把我吸纳了。经济论坛我待了一年，感觉那个社团氛围非常不错。然后兴趣社我大概待了2年半吧，然后就在这方面我就有一个非常深的认识，就是说大家干社团或者干学生组织，一定要想方设法往那个顶层跑。就是说大家一进去的时候，或许都只是搬搬椅子啊，搬搬椅子，或者是去拿什么东西这种，很多时候都是体力活。然后当你到了一个一定层次之后，你就可以去更多去想，去统筹，因为你手中掌握的资源更多了以后，你得到的锻炼会更大。也就是说，你在社团当一个部员，部长有社团负责人，你得到的锻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希望大家既然选择了干，就别再怕，就是说再跑多花一点时间干更好一点，得到更多人认可，然后在这个路上走得更远。另外一点就是说，怎么样做到学习与那个社团的那个学生工作，就这条路两个路吧。说实话，就在我们年级做学生工作，做得比我好的人有，确实有。但是，为什么今天站在这里是我？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真的，在学做我当时的一个社联的主席，估计还是有什么苹果，然后他这方面确实是挺有能力，而且他投入了非常大的心血，而且他是得到了家里人的认可，他们家里人给老师打电话说，我家孩子逃课去搞社团活动。 学习一定无论如何是第一位。就是说你学习成绩就是那个咱们先说身体健康前面的一些什么财富啊什么的后面的，对吧？我要说就是你学习成绩是前面的一个意义，然后后面什么社团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才是那个后面一个意义，然后你前面学习成绩再有保障的。我当时就是说你非得是像那个高新宇像黄永南诸葛这样都是年级前段儿前前段儿就是会拔尖儿的那种，我就说你得差不多，至少像我这样的人你得差不多，然后完了后面那些零位加上的时候你不要再有光环冒险。大概就是就是这样的，完了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学生对大学尤其大二的时候有那么几门课，如果你没去过是吧，那几门课一定要报点，其他的我就不说然后就是那个对，然后完了大二大三这两年吧无论如何请大家要坚持一下，然后在适当需要过比赛和那个做那个科创的时候大家还是我觉得参加还挺好，首先一方面锻炼体，另外一方面一个来讲是加分还是挺好的，我就是一报比赛然后加分然后保研的，其实成绩也是沾边吧。我再说一下可能刚才高明说通知的保研了，可能电子的话我们我是09级的，零九级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电子是88个人，然后我们大概是当时给的名额好像是21还是83个号，完了之后电子这边的话就是它这个保研的话它也有保外的，保外的只不过它这个构成跟通信不一样，它也有一个名额，然后完了有个四个一加四，然后还有二一样，它这一的话也跟左右半的名额你可以去清华，然后其他这四个就是说那个24个以内，包括咱们电子做的雷达非常牛逼的南京14，就是说以后大家其实我到这次就是咱们学校电子信工程虽然本科是这么叫，但是完完全全是跟别的学校完全不一样，有很多像什么武汉大学其他他们也有像类似的，但是为什么说咱们学校就是有特色，就是说你首先读研让你发现你做的东西就是或许有的东西跟你关系就在别的地方，但是他们做的东西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咱们电五二专业电子专业说到就是两个特别大，然后就是说完了就是这里面包含就是特别牛逼的那个电十四所还有23所，他们都是做了一家非常棒的那些研究所，然后咱们同学很多都是去向也都是去研究所，另外的话也就是这个20所以内吧然后发展特别深，还有另外这两个就是深圳研究生院，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考研的时候他们强制要求是要留在深圳去那个深圳研究生院完了之后其他就是保内和保内的，然后有工学有工程，然后我感觉工学和工程其实那个差别不是很大，完了之后就是说大家我觉得保研能保研还是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在大学里面在学习这方面是一个别人知道的地方，然后在学习成绩能够保持的情况下，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在社团或者就是你在当班长的学生工作这方面适当的付出一点，我不求大家说付出多少时间，只要你肯付出，然后付出时间差不多，我相信你一定有回报的。就包括假如说广告联，他明年想要电视台的全部主席了，对吧？然后你现在大几了？ 二。 对。然后大三就成全部主席了，这以后也是你那个以后接电梯的时候也是能够中彩礼。或许你没有像我这样的经历，但是你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你的实力不比别人差的。就是说一个人需要证明，当你站在人堆里你让自己发现自己，对吧？你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证明，你可以从自己的 率大概是多少？ 扯什么？ 什么问题呢？那我问，生肖处理能不能挂？ 到大四上学期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关注这种学校的时候。 这需要是这样，你坐下，就是他这需要是给你钱，这是我个人想法，因为你们平时要做东西的话，其实要做书挺花钱的，比如说我们做电影色带上来的时候，光是准备就要3000多块钱。想想如果要自己掏3000多块钱去做一个比赛的话，很多人可能就退出了。但是科创的话，他给你提供经费报销，至少你有2000块，2000块你可以做很多东西出来。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想混学分绩的话，就是混那个科技创新学分，那你就是像你说那样努力准备那些解题报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东西的话，就利用他的钱去做。然后就是怎么去拓展学这些东西，我是这样的，我是一般是首先你已经定下科创要做什么，然后做那些东西里面你需要用到什么再学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样学的话效率会比较高。比如说你们学做一些可能简单的无线的收发模块，就是做一个无线收发的东西，然后里面可能会用到一些信号系统的东西，真的会用到的。然后甚至用到 FFT 都会用到，然后到时候你们如果再回头再学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有些理解了。然后里面肯定有用到模电脑数链，然后甚至会用到单边机，这些做的时候你们不要他去学，学出来的东西的话比你要应付考试要深刻很多。过了一个寒假应该也只能换50%吧。提前一个星期看一下你大概需要付出多少时间来准备这门考试，甚至提前2周，因为你得先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和估计，万一你考试前3天再来看发现这门太多，那就悲剧了，就肯定考不好了。所以你提前2周把那个科目给看一下，就是问那些经常上课同学他们这门课的考试重点，然后预估一下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去准备，然后从一开始就先画好要复习的范围，就是每一章的重点，还有你要准备好一些秘密的题目啊，还有老师的课件啊，这些原材料都准备好之后，接下来1周你就可以慢慢练功课它了，就是先把课本给自己过一遍，然后看同学笔记，然后再开始练课后的题目或者秘密题，然后只要你把那些题目都做过一遍，然后其中的时候再把那些书上的一些会考的公式啊、知识要点啊，都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有印象回答还会的时候写在一个本子上，然后把题目都列好，就这样其实一个星期完全足够了。这样的话，你可能运气的话能达到95分，不是问题的。我当时数列突击也是95分，然后那个电磁场、电磁波突击也是95分。这个不是死亡个人问题，这真的是方法问题，这真的是方法问题。因为如果其实考研的时候也一样，考研他们有些考3个月照样考到本校，但是有一些准备了大半年反而没考上，就是因为其实突击有一种效果，就是突击的时候你记忆特别深刻，但是深刻它就像一个打气泵一样，你一下子打到很深，然后它出来的力气很大，但是它很快就放完了，所以你考试考完之后，可能过2个星期，你就气呼呼的就干完记录，就是他肯定不是需要扎实应对，就故意弄没事的。但是他是考试考高分的一个分析技巧，而且他们平时学得好的话，考试也得重新复习过一遍。 要如果你是重新开始去理解的话，反而有些东西是更深刻的。然后第二个是找工作的内容，就是其实公司不同不一样，像你去大的企业像华为，还有一些像什么开恩家，尤其是做家电的，做家电如果你在本科找工作，他们那些公司会比较看重学历，然后可能因为他那个招生简那个制度上就写明本科招什么职位，研究生招什么职位，然后你看到那种公司，其实你就应该心里有底，就说去不去也罢，他们这么看重学历，也不算看重能力。如果是这种东西进去，很可能以后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尤其是做技术，如果是做技术，像金康家的话，其实有点像技术工程院那种，就是像马文搬砖一样，就是让他给你简单的一个电路图，让你去画板，然后你把板子画好，就是你自己的工作量。所以，而且这样工作挺枯燥的。所以，但是如果你进去别的一些其他公司，就是它相对职位要灵活一点的话，就不一样。就是可能他那公司是中等规模的，你进去可能什么都干，就是一个项目里面你要负责各个部分，你都要懂一点，那种公司会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有很多人就是会选择进研究所，就是因为在研究所里面你不会就是做一个小局限的一部分，而是你一个项目各个部分都得做，就是所以很多人进研究所，一个方面是为了求稳定，另外一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的能力，然后跳出去再去其他公司，找工作会非常吃香。Thank you.